我们可以对竖请题进行一下简单的小结。第一，可以证明的是竖请题保障调度是可穿行化的，而且不会产生思索。不会产生思索的主要原因呢，在竖请题呢它可以随时释放它所申请到的。第二，对于竖请协议呢，我们只要求掌握竖请协议的一些基本内容，能根据竖请协议的规则完成对事物的枷锁和解锁就可以了，其他内容对同学们不加以要求。对于一些复杂的证明，如竖请协议不会产生死锁，这涉及到我们前面学过的图类和数据结构的知识，这些呢在本课程中都是不要求的。